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门上加锁，锁上加封，三不一岗，五不一哨，弄这么点小锁，两鞋底子叫开了，跑了饭呢？你担是我担呢？ 小人我担待不起啊，老爷。 你和我要担待不起，你个这货这个，我担。去去换大锁，换大锁。 来，快点，快点。 老爷 啊， 锁大，区里二小，锁不上， 锁不上 啊。 哎呦，这个真糊涂啊！你把这小锁得摘下来，再锁大锁就锁上了。 哎，你瞧你这啰嗦劲儿的， 怎么跟我发愣啊？把钥匙拿来，把钥匙拿来。你 哎，乔老爷，乔老爷， 来，你拿。 我拿着这个， 我开着你就锁。 您开开我就锁，我得去。 响马的蒙丹， 啊，蒙丹， 好啊好啊，把他交个靠山王啊，照单拿人，这一个人跑不了。 对， 哎，这哎，樊头呢？ 樊头，你瞧，他在这儿呢。 哎，他怎么在这儿呢？ 是， 那连头呢？ 连头也在这儿呢。 哎呦，可不，我快瞧，都响马的 跑啊！ 哎，怎么响马跑了？ 月十五在教场之中埋伏八门金锁连环阵，这东南的方埋伏雨雷火炮，敌也不防，这下万怒齐发，高挂琉璃灯塔，低射断命的佛枪。凡说是一国秦琼，就是天下的相马，也要一网打尽那一夜。众将官，随老夫布阵去者， 阿婆。手足兄弟，只因我打死人命，隐姓埋名逃奔至此，如今孟丹之上具有罗成、秦琼表兄弟名姓，但焉能见死不救？ 铁宝， 俺不免将老子毒计告知秦琼表兄之道便罢了。 此事关系重大，你我回山报与三哥知道便了。 停！ 好， 至今未上山来，叫咱放心不下。 哎，三哥， 大爷吧， 他秦二哥今儿才能够来呀。 大爷吧，你忧虑，臣命侯尚二位贤弟打探，必有佳音。 好，你要把我接走。 您大爷吧， 探听秦二哥之事怎么样了？ 大爷吧，我 快点讲来。 No, no, no, no, no, no.

下英雄一网打尽，我设下此阵。 Ah! 这等厉害，不妨戴某绕道观 车去吧。 表兄，你抬头观看，老子四下红灯暗号，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，你往东走，朕往东去，人马齐奔东岔，你往西行，朕往西去，人马齐奔西岔。纵然夺过火炮，越过丘桥，也难逃此阵阵。 行了，占卦问卜分文不要。 你是卯公？ 什么？你卯了风？卯了风就该医治啊。 你是虚极？ 什么？还有虚极？不妨我这药到病了吃。 我是你二哥秦琼。 你穷我也不富啊，岂有此理。 多少？一根不拉都带来了。